南朝鲜当局最近策划过境美国的雷恩·维多利号货轮演出又一场丑剧。在上世纪朝鲜战争时期，美帝国主义者由于我国人民军的再次进攻而被迫退回，当时进行新南撤走作战，以原子弹恐吓把我方居民拉到南方。雷恩·维多利号是参加其作战的轮船之一，它使美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朝鲜民族造成分裂、强加种种不幸和痛苦的无耻行迹的见证。但是南朝鲜当局竟然声称它有和平的含义，并策划花费巨额血水来购买它，这是一种根本没有民族血统和精神的逆贼妄动。